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28集。 李寻眼珠转动，阴森森看向他，原来没睡着啊。 妈的， 他冷冷地骂了一句，眼睛眯起。 动画学院那两个傻逼。 朱韵已然了解。 忘做了。 李寻刚要再骂，被烟呛到，狠狠咳嗽两声，又按住脑袋，可能觉得有些不舒服。朱韵说， 没事儿，先做一个也来得及，你要什么风格的我来做。 他打开作图软件，一回头，你能不能别用这么嫌弃的眼光看着我？ 算了吧。 李寻咳完，眉头紧皱。 你做？ 一个呵字，足以表达他所有鄙夷。 那你做？ 又是一声呵。 要不给动画学院的学长们打电话？ 来不及了。 你着急弄完，想快点回家过年啊？ 李寻将烟熄灭，低声道， 难怪的人我已经联系上了，这个周末见面。 还有三天。朱韵看着疲惫不堪的李寻，一伸手将两人的电脑都关了。李老板登时咆哮起来， 谁让你关的？ 走。 朱韵拿包起身。 干什么？ 出去走走。 走个屁啊。 出去走走，找灵感。 他来到窗边，把一排窗户都打开了，这屋里的烟味太重，要散很久。李寻烦得要死， 你少管我，赶紧回家去。 朱韵坚持道， 真的，去美术馆什么的转一转，没准会有灵感呢。 我呸。 你别不信，那个人体图的主意就是我去中医馆散心的时候想出来的。 赶紧离开我的视线。 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？ 李寻猛地一拍桌子，人蹭的一下站起来。妈的，他站起来气势完全不一样了。朱韵汗毛直立。李寻俯视着他，面目狰狞道， 朱小姐，你往常不都是习惯把话憋心里吗？今天怎么着，漏气了？ 朱韵声音渐小， 你不是不让我憋着吗？ 我现在让了。 晚了。他偷偷看他一眼，真心地劝道， 说真的，走吧，出去逛一逛，万一有灵感了呢？就算没有，也比一直在这窝着强啊。你闻闻这屋里的烟味，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 半晌，他低声说， 不去。 他轻轻一叹，觉得说不出的乏力。 这都几点了，美术馆马上关门了，明天再说。 他转身又把电脑按开。那他这算达成目的了还是没达成？第二天一早，李寻电话叫醒他。 走了。 他们俩不喜欢睡懒觉，尤其是李寻，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。朱韵收拾好东西赶到校门口时，李寻已经等在那儿了。距离校门一定距离，朱韵慢慢放缓步伐，趁隙中李寻孑然一身走近了。朱韵发现他刚洗过澡，头发也处理过，像第一天开学那样喷了定型，然后抓得满头凌乱，真骚包，真好看，像漫画里的反派男一。 这几步路你打算走多长时间啊？ 李寻手插在外衣兜里看朱韵道， 我是不是应该给公主殿下备辆马车啊？ 李寻在门口拦出租，朱韵制止道， 有公交直达的。 制止无效，李寻皱着眉开车门。 这么冷坐什么公交？ 原来你也知道冷啊。车直接开到美术馆门口，李寻付完钱先下车道， 我去买票，你去那边等着。 跟领导出来就是好，什么钱都不用掏。售票处正有几个女生在排队， 打扮得颇有艺术气息，像是美院的学生。买好票后，他们一起往馆里走，路上不住的回头，还凑到一起窃窃私语，捂嘴笑。朱韵一瞪，敢嘲笑李状元，你们几个丫头片子找死是吧？几秒后他回过神，意识到那并不是嘲笑。他看向李寻，某人不管天气，衬衫外面只套了件中长款的深蓝色外套，还敞开怀，腰上系着皮带，整身衣服有硬度没厚度，完完全全的修身款。也不怪他觉得冷。朱韵上帝视角看到来往的女生都在瞄他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？ 走了。 李寻买完票招呼朱韵一起进入美术馆。美术馆的温度也不高，但好歹有墙挡风，没有外面那么寒冷。刚进去就是一号馆，是一位日本现代艺术家的画展，风格非常离奇。朱韵在一幅画前看了半天，总觉得工作人员把画挂反了。不得不说，隔行如隔山，朱韵看了几幅，完全体会不到里面的美感。美术馆很大，又静谧非常，朱韵很快开始神游。他在脑中构思，如果给美术馆安装一套查询系统，方便快速寻找画作和感兴趣的题材位置，开发和后续维护的难度有多大。思考总是被李寻的脚步声打断，他本以为就李寻那暴脾气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叫嚣离开，没曾想现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当他百般无聊的时候，李寻表现出了充足的耐心。从他的神情很容易判断他的喜恶，有的话他不屑一顾，有的话他则驻足良久。走到三号馆，朱韵忽然眼前一亮。 那个。 李寻侧头。 啊？ 朱韵直奔着最里面就过去了。进来美术馆这么久，他终于找到唯一感兴趣的画了。李寻也过来。 喜欢这种？ 朱韵指着那幅木炭画，有点兴奋地说。 你看名字。 画左下角的小标签上写着画作信息。炭画林寻，作者田修竹。 林寻。 李寻嘴角一扯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朱韵。 这个画家我见过。 哦， 很有缘的。 是真的太有缘了。朱韵把之前给柳思思翻译文章和在中医馆的经历都告诉了他，说完了感叹道， 想不到又遇到了，照这样下去以后没准能跟咱们合作呢。 李寻不做表态。朱韵又说， 他也很年轻，看着跟我们差不多大，长得是特别乖巧的类型。 跟你完全不一样。李寻白一眼。朱韵说， 他的画也很厉害。 他嗤笑， 你看得懂吗？就厉害。 所有人都这么说。 朱韵记忆力惊人，当初为柳思思翻译的文章全部收录在大脑皮层里。 你知道吗？他14岁的时候就…… 李寻掏掏耳朵转身走了。朱韵， 哎， 他紧跟几步上去说， 媒体都说他是天才画家呢。 李寻懒洋洋道， 天才怎么了？天才多个屁啊。 本来朱韵想把柳思思那篇作业整篇复述给他，可听他这么一说，兴奋劲儿忽然淡了。没错，天才多个屁，不照样要吃饭睡觉，穿少了不照样被冻成狗？他这么想着，在那修长慵懒的背影后面悄悄做了个鬼脸。灵感没找到，玩的倒是很开心。逛完美术馆出来，李老板又请朱韵吃饭，大大方方提供全套 service。 朱韵在李寻鄙夷的眼光中挑了家韩国料理，又在他更加鄙夷的目光中点了盆韩国拌饭。 哼，胃口真不错。 李寻坐在对面看着他。朱韵抬眼， 你不吃？ 李寻摇头， 你动脑那么多，怎么都不饿啊？ 他不说话，他噎着满嘴的拌饭，啧啧感慨， 效率又高，消耗又低， 你这系统简直要逆天了。 讲究点行不行？咽下去再说话。 他瞥他一眼，看向窗外。暴躁症患者跟我装什么文明人？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李寻看看外面，不一会儿说：“ 抽根烟行吗？”“ 抽呗。” 他转头看周围，学校放假，整个大学城都空了，小餐馆里只有他们两人。李寻点了支烟，沉沉地吐出一口气。朱韵听着那声沉气，忽然想起自己之前做过的短暂的中医研究，其中有一段话：精神压力伤脾胃，影响睡眠，食欲不振。李寻望着外面，像面对屏幕时一样，脸色冷峻，似是陷入思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